锵锵三人行，但如果从台湾过来， 是的、 啊、今天你来到我们这里啊，是这个中国情感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啊。 为什么？ 最近我跟这个马博士学怎么给人擦鞋，给人一打电话，您来到香港是香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哦，原来就是虚伪与客套。 哎，对， 那我觉得我要反对的。那看这种话对谁讲呢？假如别人对我讲，当然是假的。我是刚好对一位八年没来香港的女作家讲的话。刚好被他偷听到了，他是非常真诚的说话。 你对谁讲啊？八年没来 了啊，那非常重要。我的超级偶像朱天文 啊， 对的，八年没出书的 我们台湾的作家前辈 啊，那前辈啊，我不敢说他是前辈了，我觉得他是宝了。台湾 他对你不是前辈，对我是前辈。 香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哈。但是今天有件事儿，也算是香港婚姻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是没错的，对吗？ 对这。 伪零，现在都叫伪零恋，伪零婚，在这个不丹啊，咱们先给大家看看最新传来的这个图片，我怎么觉得像是跟和尚们在一块结婚？你看看，挺有意思。 还好和尚穿红衣服， 哎，和尚都成了伴郎了，对吧？俩人很浪漫啊，咱们再看看下面，啊，还是跟和尚们在一块，小和尚这回是喇嘛啊， 喇嘛。 咱们再看下边。哎呦，你看，听说这个蛋糕啊，还专门是在泰国什么什么高级酒店定做，然后空运到不丹。这光这蛋糕就花好多钱。 你要运很久哎。 哎，对。 不丹其实蛮远的。 对，咱们再看下一张。哎，你看，要不说这明星他干啥事儿都显得赏心悦目，是吧？啊，听说这个梁朝不是梁朝伟，刘嘉玲身上戴的这个钻石啊，2000万、3000万的总共是。 是那个戒指还是连脖子上的项链？ 钻石了。哎，你看。这是不丹皇叔，不丹皇叔。 其实我觉得这张最漂亮。 哎，我觉得这张最好看， 有一点像电影的场景。 送给他们的这种算是民族的这种喜服啊。 我觉得梁朝伟的眼神怎么比以前更忧郁了十倍？ 对， 好像 你说对，我觉得 他要遭受什么样的苦难？ 好像有点。 哎，我刚好相反，我觉得他平常的忧郁是演戏。现在面临这种真实人生的处境是痛苦不堪的， 是恐婚症吗？ 这种才不是演戏。 我觉得他这个表情很像以前在拍侯孝贤的电影的时候，有没有？ 悲情 城市那种演那个哑巴，然后对悲情城市那种很纳闷的表情。 没有，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心疼啊， 这心疼， 对， 心疼朝伟哥 啊， 两个都心疼。没有，当然心疼感觉是很复杂的哈。第一个是说刘嘉玲嘛，是很多香港男人的这个爱慕的对象哈，我们看到偶像嘛哈，远远的去爱慕他哈，所以说你看一个一个的消灭了，幻灭了，一个陈慧琳结婚了嘛，然后刘嘉玲了。那特别对于我们在看着刘嘉玲长大的这一辈的中年男人啊， 生命好，你这是骂他还是夸他呢？ 生命好像没有什么乐趣了嘛，好像一个一个没有了。 如果说是他二十几岁或30岁结婚，你应该觉得可惜。可是40岁还能够结婚，照这个欲望城市的说法，你要给他大大的恭喜啊！ 看是谁了，一般人哈， 表示一般的单身女性还有希望。 一般人40岁是难，比较难结婚了。可是作为明星的话，你要的话60岁都可以结婚啊，特别是这一级的明星，我觉得这个世界很难说有公平了哈。不同的身份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到底崇拜他哪里啊？ 很有意思哈，梁朝伟跟刘嘉玲啊，我觉得他们作为明星在两岸三地啊，对于他们两个人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在香港你看两个人，梁朝伟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在香港 TVB 哈、电视的演艺人员训练班先训练出来的。那我那个年代呢，是香港电视的那个最黄金的时代哈、本土的电视，我们看见他怎么从一个那个完全新的人一步一步走向天王，我们就很有认同感，觉得这香港精神的表现啊，从白手起来哈。另外一个呢，刘嘉玲呢，刚好是另外一种成功的类型，是什么呢？一个新移民，刚来香港，你看他前面演几部戏，还要配音呢。为什么广东话不会讲？后来慢慢不用配音了，可是要乡音啊，广东话，广东话的带的口音啊，好像我讲普通话一样的，那口音差不多要需要字幕的哈。那可是看到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后来也经历了比较不愉快的事情哈。 对， 反正我们都看到新闻了哈。那可是他很坚强，站起来 哎，你们不用同情我啊，我们那个很坚强啊，我会很坚强的活下去哈、啊。那这种香港精神啊，刚好两个人都有不同的代表，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了、啊，在香港这样成为一个我们的认同的对象，所以我们对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象征新移民跟香港本土文化的融合吗？ 对，那很不一样的。另外，在整个香港这个看着他们，坦白讲，我跟很多朋友聊过，也是有这种感觉，看着他们这个照片啊，在香港哇，那报纸每天都是头版的、一版、两版、三版这样说啊，你看到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也是看到香港啊这二十年来经历过的事情啊，电视圈啊，整个电影工业的从盛而衰，这种整个经历、我就感觉很不一样。 哎，这佳慧博士一说都是文化学上的意义啊。 那我们现在来讲台湾的，其实台湾人哈、对这个事件倒没有那么的重视。没有过度的重视、主要我想他两位还是香港人啊、然后他梁朝伟在台湾还是拥有大量影迷，其实台湾的那个影迷、很喜欢梁朝伟这个型的，就是有一点忧郁、不太爱讲话、平常呢好像很亲切，但是、也跟人家有一点距离， 就叫闷骚型、 对对，这跟裴勇俊有一点类似、但是他又比较阴郁一点，就是他们好像、跟大家很亲近有一点距离的闷骚的类型、是台湾女性非常喜欢的，不分年龄层。但是刘嘉玲呢，我想台湾的朋友认识她其实是从 SK2 的广告，就是我们拍了一个广帮她拍一个广告，叫做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她是从那个之后呢啊，大家就知道说哦，刘嘉玲好、有这一号漂亮的女明星这一号人物。可是后来的光芒哦，她跟梁朝伟的恋爱故事其实是在台湾一直给、跟郭姓的首富的这个故事、给盖住了因为那个前一阵子真的闹得 可大，可是他们那个爱情故事很久了嘛，后来的故事，对啊，我也好奇是真的吗？ 我不能说是不是真的，但是比如说呢，他们两个人呢，跑到台湾的东北部去度假，或者是一起到这个某一个岛屿去哈、去度假，这倒是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事情了。 所以你看名人结婚也挺惨的 吧，你知道艺术小姐 结婚的时候人家在电视上说他跟谁谁谁好过， 对，其实都很惨。可是艺术小姐曾经称赞过这个首富跟这个刘嘉玲的故事，我看到他一篇文章香港的作家艺书嘛，他就写说他从这个私人飞机上下来，然后这个男人也不管有那么多人在照相，他就伸出手然后握住这个那个女生的手说嘉玲嘉玲我在这里，想要拯救他从那个镁光灯中出来、所以艺书小姐他就称赞这位首富说他有男人的气魄，不会遇到记者的时候就躲，反而好像给他一个肩膀依靠。不过这称赞没多久，后来好像就什么没消没息，什么都没有了。 对，但是你像大陆，你看我们比较重爱情，我看大家一说聊的都是二十年爱情长跑。 对， 这个东西啊，我以我这个什么饱经沧桑的感情经历啊，不是我证明一件事儿，就是说所有两个人的恋爱和婚姻啊，真的不是第三个人之外的人，你能理解？ 对， 就你完全你那都是瞎耽误功夫，瞎凑热闹。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俩人怎么回事？ 对， 这二十年来发生过什么？当然，因为是名人，传出过各种各样的新闻。但是确实，大家的好奇是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是借题发挥了。就是说，这么长时间还能够一直怎么样的在一起，走到这在一起，最后一直走到婚礼，这个让人觉得老是觉得 现代人要的啊，要这种爱情的承诺啊，很坚贞啊，二十年等于我们人生的超过四分之一长了。 那我还是觉得，就像文涛说的，两个人的事啊，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承诺，还是因为有其他理由，甚至没有理由而结婚啊，也有可能的。我倒是想起李敖啊，李大哥，说起李敖要这样的啊，不然他会写 活着呢， 不然他写文章会骂人的。我记得那时候跟他聊天，问过他当年为什么跟胡因梦结婚啊，他回答很简单，他说嘉辉真的没理由了，好像到那个时候有件事情没做完了，就把它做完嘛，去结个婚嘛。 你是认识李敖，我跟胡因梦比较熟啊。胡因梦觉得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啊。 那是事后啊，那是后来啊，现在是说之前决定嘛。我还讲啊，李敖当然也觉得是非常错误嘛，李敖后悔不已啊。 你们俩像是他们俩的伴郎和伴娘在吵嘛。咱还是说说梁朝伟和刘嘉玲，我们来这个回顾一下哈，风风雨雨，咱们看一下。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stars in the sky. I'll be there for better 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I love you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你说起这一对儿哈，咱说说借题发挥，就不说他们了哈。但是我觉得好像啊，现在我确实感觉到有那种所谓的冤家， 嗯， 就是前世的冤家，你知道吗？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就是一辈子就这么纠缠在一起， 分不开，但是又结不了。 甚至也可能是分分合合， 对， 也可能是给别人好过，甚至也可能给别人结了婚，哎，但是又回来， 嗯， 而且呢，生活当中一系列的巧合。往往呢就你就没办法，这俩人就头抬头低头碰见你， 嗯， 就说有时候甚至我们碰见这样的个案哈，当事人都会发出感慨， 嗯， 就说我你饶了我吧，我怎么躲不开你呢， 对， 就躲不开，你知道这叫什么一种伴侣关系，到最后两个人在一起啊都就说无语了，就说好像感觉到有些英文叫什么 something great， 就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 这辈子没办法哈，在今生用言语解释的，我们都说是上辈子有欠债，这样子会比较好解释。 就是冤家路窄嘛， 嗯， 老是弄在一起，这样的呢，什么结果都有。有的人是一生啊， 我有一个朋友有类似的故事哦，他是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舞蹈家，我想你说不定也认识，长得很美啊，他是我的这个学姐，然后不久前哦，几年前他去世了，是得了癌症，是脑癌，然后他之前哦结过了三次婚啊，也就是他的人非常的清纯，可是他的爱情路上反正就是非常坎坷，几番风雨， 嗯， 然后后来呢他得到了脑癌的时候，他旁边陪伴他的是谁你知道，都不是那个很无情的他以前嫁过的先生，哦 嗯， 都是竟然是他最初的初恋男友，两个人就经过了一番挫折，然后他得了脑癌之后，可能本来是很漂亮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可能一个脸也肿得两个大了，可是这个男生在旁边不离不弃，然后陪他到最后度过一段非常甜美的岁月，他去世的时候才四十出头而已， 嗯，因为那个初恋嘛，这是因为得不到的东西到最后还是回来一下， 那种有始有终的故事，嗯，是我们人性里面所需要的一种安慰， 听起来非常浪漫的，啊。可是文涛刚才说有些人啊总是纠缠在一起啊，总是好像你刚说的一句对白哈，说是哎饶了我吧，这样哈， 饶了我吧 啊，这句好像所有已婚男人都说过的，对不对？啊，这个 可是我胡子都长出来了。 我觉得娱乐圈啊，娱乐圈这个有两组人啊，两队人哈，我都不认识啊，所以不算冒犯哈，就是说纯粹从文化来看哈，我觉得刚好成为对比了。一对就是梁朝伟、刘嘉玲是什么呢，嗯？我感觉他们至少我都是看报纸的嘛哈，蛮像那种所说的开放的婚姻啊。 对， 我们这么多年是情人、是爱人、是拍拖哈。可是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空间，也说据说很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必问的，不用交代，不会过问哈。所谓开放的婚姻，你去追求你最快乐的一个部分，然后把自己发展起来，然后到了某个阶段，不管什么理由哈，可能是为了要生小孩，可能是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完， 对， 甚至可能是因为白龙王，他们很相信白龙王嘛， 嗯， 白龙王说你要结婚了哈，反正就做完那个事情哈，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啊，这有点冒犯，我也不认识他哈。这周润发，我觉得是哈，他跟他太太非常恩爱哈， 嗯。 可是那种恩爱呢，我觉得在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我看的有点不安的。为什么呢？所有的报纸啊，嗯，出来啊，只要看到周润发的地方，一定看到周太太 对 站在旁边虎视眈眈， 不到两步之遥 啊。对，我觉得诶。是不是有时候问事情的有些特别的理由在背后哈，啊？ 嗯， 我觉得说两个人这么恩爱是很好，可是说诶生命真的好像纠缠在一起哈，啊。我觉得两个极端蛮有意思的哈，啊，最好是有个中间之道啊哈，啊。 有的是心理的纠缠啊，有的是形影不离的纠缠，啊。但是我觉得哈，哦，这两个人哈，哦，为什么会爱情长跑那么久？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明明很爱， 嗯， 但是又不会结婚，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分析大概有几个道理，第一个就是哦，其实动力不足，因为认识的时候太早， 然后还不太懂事。那等到你呢，真的觉得好像结婚的时候到了，你那个激情已经过了，所以认识的太早未必是一件好事。那第二个是其实有些人心里还会想下一个情人会更好。嗯，他觉得这个已经很好，没有错，但是心里好像有一点那样的空缺，还需要另一种满足。 就是我们讲嘛，一结婚你就等于叫在打麻将就落听了，你知道吗？没什么指望了，就是。 那第三种是个性不合，其实梁朝伟跟刘嘉玲他们两个个性不合的成分是很大的。 啊，虽然个性不合吗？ 你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有感情有默契，可是我们的个性基本上是不合的。所以你刚刚说梁朝伟他有一点忧郁，对不对？ 那是开玩笑的。 对，然后他平常没事喜欢待在家里吧，对不对？ 我不认识他。 对，没有错。然后他的，可是刘嘉玲呢，他比较喜欢去夜店去跑趴，有没有？两个人的个性其实 是，我只知道嘉玲喜欢来锵锵三人行， 都是来做个两回节目， 来看看文涛的。 对，他就是比较活泼的。 那 两个人呢，如果你凑着一起玩，其实是无趣的。但是基本上可能又有深厚的感情在，但是却不是我们叫做不是玩咖啊，不是两个人可以玩在一块儿的， 不是玩的久。我觉得两个人啊，我还是这样觉得说，总有合总有不合的地方嘛。我觉得这个个性或者说甚至喜好哈不一样，我觉得也其实无所谓。有一样东西是一定有的才能令两个人在一起的，是什么呢？他们价值观啊，我觉得两个人的价值观要像要对了才能在一起的。比方说可能一个喜欢在家，一个喜欢去玩，那只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可是价值观他们认同的肯定的是什么。有些人肯定嚣张的人，觉得嚣张才是有霸气，我才喜欢。有些人喜欢，我喜欢比较心地善良的人哈，我觉得这个这是价值观，我猜他们一定是价值观很像的，其他生活方式 两人都是佛教徒嘛，至少这方面信仰很像。 我觉得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未必会很接近啊，从这个以前的种种来观察，但是信仰宗教观可能是接近的。其实只要有一个东西超乎这个现实世界站在那里，两个人就可以一直吸收。 这个上次刘嘉玲在这儿做节目，我是感觉到啊，这个大概这个就是伽马巴呀，这个什么十七世吧，什么大宝法王，就这种佛教的这种信仰，也许给了他心里一些定力，是吧？讲起话来，讲起人生的种种这个坎坷哈，好像至少说起话来，感觉他有了一份镇定，和有了一份这个平静。但是你说到结婚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句话，我很有感触，就说你发现吗？阴错阳差谈恋爱的两个人啊，缠绵很长时间，两个人经常说我们在这个几个轮回当中一次次的碰见，可是一次次的踩不在一个点上，就那么样的阴错阳差。其实不仅仅是你们两个，阴错阳差可能是个普遍的定律。所以说叫什么呢，他就说人最大的幸福是在你最想要的时候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你但往往是这样，比如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嫁给你， 对， 可是呢你没那么想，好像我们这换了一个轮回，这次呢换角色换过来了，你又很想了，但是我又有了新的情况，就这样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老造成这么一个局面。 太感动，讲到我都爱上你。哎呀， 太感动。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如就情感专家对伟林婚好像要发出一些不算祝福的祝福，是吗？ 我觉得这个据某报或他的友人说法这一次的结婚好像决定的有一点冲突然后当然呢，后面这个所有的婚礼进行是花了上亿，然后非常非常的考究了。只是应该是刘嘉玲跑去找梁朝伟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时候到了也应该结个婚了，然后也许啦，他应该也是想要生小孩，因为女人到了40岁的时候真是一个生育的关卡然后梁朝伟就同意了，而且他所有的婚礼的东西他都愿意买单，其实算是很好很好的男人啊。那可是呢虽然婚礼很风光但是我不是要提醒这个伟林而是要提醒所有的人有时候你好像是在给别人一个交代，把婚结完了，然后结的这个很正面然后很感人，可是其实婚后的日子更长，那么漫长的路会比你以前跑的20年爱情长跑更长，那两个人的个性又会有什么样的起伏，其实是很难说得定的。 对， 那后面的艰辛的路更需要克服。 这家辉就正处在这个结婚不是这个他结婚很久，他有这体会。你 我的体会是这样我觉得结婚 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哈，因为你生命总要替自己做一件事嘛哈，不管你结不结婚，生命还是走下去啊。所谓佛家说，文道常说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啊什么的八股啊，所以说可以结婚呢，是让你生命里面有了一个重心，然后这个重心以后你可以调整你的坐标东南西北，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现代文明嘛，也没有再没有人那么迷信说我结婚以后结一切，我觉得这种提醒或许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哈。重点是在于说有了离婚这种制度啊，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总能用到它嘛，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去玩的一个游戏了。 是吧， 对，但是你讲的这种矛盾呢，我老觉得啊，这个男人到了四十岁往上啊，就容易做很多违心的事儿。 什么意思？ 违背内，就是什么叫违心呢？就是你经常处于一种矛盾当中，比如说你不大想结婚，但是呢出现了一百个原因， 对， 那么你要结婚， 对， 比如说你不大想要孩子，但是有二百个原因你应该要孩子，经常你会选择了 一个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交代哈，你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耍到离婚，当然这个时代不是说哈，你十八岁的时候填一个志愿，你就非得按那个志愿一路哈啊，你填电机工程你就一路顶。你嫁一个人，一路顶一下，不是其实在华人社会哦。